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其实间谁也没放过我，更疑惑独行缘分是否有用，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。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，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， 这是由葛大为作词，许佳莹作曲，李佳薇新专辑《相反的事》当中的主打歌《一样的事》。以往那个铁肺唱腔的李佳薇，那这一次用柔情婉转继续刷新了我们对她的认识。在张靓颖八首中歌榜年度金曲当中，每一首都是情歌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第一首中歌榜年度金曲《我用所有报答爱》，作为电影《夜宴》的主题曲，这首歌高亢而委婉，雄壮而悲情。 只为一时刻血染红寂寞，只为一种梦摔碎了伤痛，只为一颗心 话就哽住了喉。城市，当北京的海市蜃楼，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，再见都化作无有。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，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。 是中歌榜2007年年度金曲张靓颖《我们说好的》，这首歌选自她的第二张专辑 Update。 这张专辑苦情歌也有，但是欧化节奏舞曲明显加多，像 Dream Party、 帮帮忙、给不起的爱、日落大道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偏舞曲还有 R&B 曲风的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创作的处女秀《给不起的爱》，来自张靓颖。 我真的不知道能否给你。 看桃花开出怎样的景 这是张靓颖 OST 当中的一个标杆，2008年电影《画皮》的主题曲《画心》，这可以说是张靓颖第一首老少皆宜、充分走进大众的一首 OST 了。这一年，她凭借这首歌获得了中歌榜 KTV 点唱冠军，并且也是当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。时隔九年之后，张靓颖在2017年再度和藤原玉郎、陈少琪联手推出单曲《请让爱情相信你》，并空投中歌榜冠军。相比较画心时的放，这首《请让爱情相信你》带着一种含而不露的内敛。 爱上一个人是信仰，你是我自己圆的谎，也许你的目光像雪花轻狂，卷走我的灵魂，盗取了我的凝望。爱错一个人的惆怅，不会比永远再短暂，不求你的诺言是地久天长，只求你的容颜不是华丽的幻想。相遇怀疑着迷，孤寂中沉溺，寻觅猜忌，彻底享受着悲伤的甜蜜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人世梦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

自己，能不能至少别打击我的心？难道真的要爱你，即使不曾谈及？你也感到压力，所以抗拒。我能装作毫不在意，走下去。你是否能装作？ 听到的是张靓颖2011年专辑《改变》当中这一首《爱就爱》，这也是一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。改变说来简单，那必定需要有强大的内在力量推动和支撑。发行第五张专辑恰巧呢是张靓颖出道的第七年，通过改变我们看到她不再迷惘，不再纠结，站在舞台上是更加自信的自己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1年张靓颖的另外一首年度金曲《无法言喻》。 有一种爱无法想象它会停止，那就像生命会结束一样，不可能，一定不可能，在我内心呐喊不停，独自一个人无法感受幸福，如果没有心爱的人相伴，失去你不敢去想象，爱你的心无法言语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忘掉。

2011年，张靓颖展开《我的模样》巡演，当时她表示，来年将封麦不再开唱，因为她将准备一张个人想了很多年的 live 专辑。这张专辑是在2012年的7月份发行，名叫《倾听张靓颖》。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专辑当中拿到中歌榜年度金曲的这样一首《好不容易》。2014年，张靓颖推出第七张专辑《第七感》。过去她给人的印象是唱得好，那经过了《我相信改变》这张专辑的蜕变，到了这一张变得更加的时尚灵动飘逸，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他愈发的国际范儿了。好，张靓颖在中国榜上的征程一直没有停止过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《贪恋》。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都你笑的输给了你哭的努力快乐才最难过，对我来说有更好的选择，可以在那样做比你就有了，我伸出手却又往回缩，